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在白求恩的故乡加拿大有一个白求恩协会，由当地的医生自发组成。2018是他们第十个来到中国重走白求恩之路的年份。近日他们在温哥华为此次活动进行了善款募捐晚会，我们将连线在加拿大的记者了解相关的情况。然后我们还要把视线转向日本，来关注在日本社会被称为最尴尬存在的年过半百还要啃老的家里蹲一族，这个族群是怎么造成的？日本社会对此呢将如何来进行对应呢？在节目里我们还要来关注欧盟最新的 LED 灯光管制。好，欢迎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在中国提起加拿大医生白求恩无人不知，他也成为了中加两国世代友好的纽带和起点。在中国，白求恩的故事被多次拍成了影视剧，在中小学课本里都有关于白求恩英雄事迹的描述。1938年的一月，白求恩医生带着足够装备几个医疗队的大批药品和器材，辗转香港，来到了中国延安。从1938年11月到1939年的2月，他率医疗队在山西雁北和冀中前线进行了战地救治，做了300多次手术，救治了大批伤员。1939年的10月下旬，在抢救伤员时，他的左手中指因被手术刀割破感染，转为败血症，于1939年11月12日在河北唐县黄石口村逝世。而在白求恩医生的祖国加拿大，他的故事从一开始的鲜为人知，到现在渐渐的为主流社会所了解。1998年他被正式纳入了加拿大医学名人纪念堂，2004年加拿大广播公司评选出了最伟大的加拿大人，他被评为了第26位。在加拿大有一个由当地医生自发组成的志愿组织，加拿大白求恩协会。从2007年开始，他们先后组织了几十次医务工作者志愿团来到中国重走白求恩之路，提供志愿医疗服务咨询，并且赠送医疗药品、文教体育用品给白求恩工作过的贫困山区的诊所、学校。而2018年正值白求恩医生赴华参加抗战80周年，也是加拿大白求恩协会的医生们第10年来到中国重走白求恩之路。5月21号，加拿大白求恩协会在温哥华为今年第10年的活动举行了筹款义捐晚会。接下来我们就要连线在温哥华的加拿大中文台记者吕波，请他就此情况来给我们做介绍。今年正值加拿大白求恩协会重走中国路的第10个年头，今年的9月份，他们将访问中国的河北和内蒙古的贫困山村，向当地的医疗机构呢送去医疗培训讲座以及一些捐赠和义诊的工作。在吕波看来，慈善募款活动一年比一年活跃。 他们走之前都会做一个筹款晚会，就是要求社会各界来捐助。那么你捐助的这些款，他们全部就带到他们去沿路去的这些贫困山区，他们直接就把这些钱交给，比方这个村庄穷，我就给你这个村庄，给这个学校。他们之前先联络好，因为当地的政府确实也是蛮支持的。他说他们去的，比方说河北啊，主要是白求恩工作过的这个河北的这些贫困的地区，还有就是其他有走过的，比方陕西啊，什么延安的，就毛白求恩曾经到过的吧，他们都是走。那么去河北的次数比较多。他们就讲，就是那些贫困的山区，那学生们如果有一些要求，举例说一个学校的学生，他们学校的制服，他们大概啊，你们大概是缺，比方说5000块钱， 那么他们那边就先去买了，等他们回来的时候，这些医生就把钱亲手交给这个学校，这是他们善款的目的。然后他们这个白求恩协会，我觉得他们这个影响力比较大的，就是最初加拿大人不知道白求恩，但通过他们这个行动，有越来越多的加拿大的医生了解了白求恩这个故事，白求恩的行动，所以他们通过这个重走白求恩之路呢，他们就也感受到白求恩是真的不容易。因为当年38年的时候是抗日战争很艰苦的时候，那是日本鬼子疯狂进攻的时候嘛，所以白求恩那是枪林弹雨躲着这个日军的轰炸，在那种情况下，所以他们就是选择的都是最偏僻的山区，就是白求恩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有生命危险，而他们现在只是生活困苦一点而已。所以许多医生非常感动，就是说白求恩的精神真的很伟大，所以他们有的医生去了一次以后回来以后还要求我还要去。所以他们现在这个协会相当于就是很多人就踊跃报名，就是哎，我要去，今年我要把我的年假放在去中国支援的这个行列当中去。这个是很受感动的，就是说这个加拿大人他们对这个义工对这个奉献这个精神，我觉得是非常感动的。 据吕波介绍，随着近年来华人移民在加拿大数量的不断增加，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也带动了加拿大主流社会对白求恩的进一步了解。 是因为最近就是越来越多的华人到了加拿大以后，其实他因为他是住在安省的一个那个旁边比较不是特别近的，是偏安省靠近多伦多大概还要开个一两个小时的那个地方的一个具体的名字我忘记了，总之就是比较偏僻的。那很多中国人都去到他那个地方去，当地人才说啊，有个这么白求恩这么一个人，相当于是中国移民把白求恩介绍给加拿大人。那比较巧合的是，他是1938年的时候，他是从温哥华出发的。所以这个白求恩协会这个创会的会呢，是一个咱们中国的医生，他叫古世安，他来了以后就发现有很多人并不知道白求恩这个人，那么从很多移民来说慢慢让白求恩了解，这是从民间来说。他这个白求恩协会他是作为医生，他就跟很多他的医生朋友讲这件事情，所以当他们成立这个白求恩协会的时候，最初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就是说哎，我们也像白求恩一样要去像白求恩当年工作过的地方比较偏远的地方，我们按照白求恩工作的轨迹，我们重走白求恩之路。所以他们组成了以后就去做义诊。白求恩协会最初可能就几个人七八个人，到现在而且是在全国范围已经有了50-60人的这个规模，都是主流医生。比较好的一点是所有的医生他们到中国去这个行程大概2-3周的时间，这就是一个医生正常的年假的时间，他们所有的就是旅费吃住这些都是自费，没有拿一分钱，完全是义务的。 据吕波介绍，加拿大的白求恩协会从2007年开始，每年都会组织几个批次的医务工作志愿者来到中国，其中有不少都是加拿大知名的医学专家，他们重走白求恩之路，提供志愿医疗服务咨询。从2009年开始，他们和中国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合作，为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宁夏还有甘肃等地的残疾儿童做了10多次手术，并由加拿大白求恩协会承担了部分的手术治疗费用和孩子们的学习费用。2018正值协会重走白求恩之路的第10个年头，他们特意将路线定在了白求恩有着深厚情感的中国河北省还有内蒙古地区。 他们今年就是要去河北，然后要去内蒙古。河北就是还是去白求恩工作过的偏远的农村，内蒙古呢是为少数民族嘛，他们第一次去到那个少数民族的地方去看看不一样，因为白求恩当年也途经内蒙古，所以他们这次也是把这个两站，一站就是设在河北，另一站依然是这个内蒙古。所以他们每一次走到贫困的地区，确实条件很艰苦，他们说有的时候诊所完全没有地方去搭他们诊所的一个帐篷，有的时候他们就搭在这个山洞里头，有的时候就搭在这个河滩上，但是医生们他们的热情都是非常高的，他们心中就想的是就在那个枪林，还是这样对比，在当年的枪林弹雨，在这个生命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白求恩可以做到，而如今我们只是条件艰苦，但我们为中国的贫困山区送去了我们的知识，送去了我们的技能，他们觉得很骄傲。有一点他们讲给我，我去采访的，他们讲给我也觉得蛮感动，说他们在贵州的一个 是在去年的时候，他们去贵州一个小学校，那个学校是没有校服的，然后他们走之前学校已经把这个校服就已经买到手了，然后他们带着钱就小被报销嘛，他们后把这个钱到位。他们一进学校的时候，那所有的学生全穿着统一的校服，所有的加拿大去的这些医生们全都哭了。然后他们说这个用这么一点点钱让他们的学生那么开心，这些医生们就说他们做的这些事真的很值。 好，以上是我们和加拿大中文台记者吕波所做的连线，请他介绍了在2018年加拿大白求恩协会将于今年9月份开启的重走白求恩之路的相关情况。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说起啃老族来，大家可能会想，可能都是大学刚毕业没多久的孩子，尚未入而立之年吧。然而在日本呢，有一个怪现象，居然全国有500万人处于一种年过半百仍然靠父母养的状态，被称为年过半百的家里蹲。这些家里蹲一族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的青春时代呢，正值上个世纪的90年代，当时日本经济处于最低谷，全国就业不振，导致他们这一生呢都没有什么正式的工作，零敲碎打干点活。现在年过半百了，就业更难了。好了，下面我们就走进日本，来看看日本政府为了解决这个群体的问题做了哪些努力。 随着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日本企业进入了低利润率时代，很多年轻人难以就业或收入微薄，因此不得不沦为啃老一族。如今这些啃老族已迈入中年，却仍有许多人保持着单身无业的家里蹲状态。截至2016年，约有450万年龄在35到54岁的日本人仍然和父母同住，但是随着父母退休并逐渐年老体弱，他们的经济也陷入困境。这名男子居住在日本关东地区，他靠父母接济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虽然也想过进入职场，但是由于缺乏自信，始终无法成功就业。去年83岁的父亲去世，失去依靠的他积蓄也几乎见底。日本政府对于年轻人的失业情况较为关注，然而对于40岁以上的大龄失业人员关注度相对较低。针对这种情况，一些社会机构开始专门为长期失业的人提供帮助。财务规划师阿布达明就从事着为大龄失业人员家庭提供咨询的工作。这次来找他咨询的是一对母子，70岁的母亲和32岁的无业儿子生活在一起。阿布达明在了解他们的资产情况后计算得出，如果儿子可以找一份月收入32500日元，约合人民币1900元的工作，那么就算母亲失去收入，他们的家庭也可以维持生计。听到这样的结果，这名32岁的无业男子决定重新开始找工作了。在过去两年里，有20名这样的大龄失业人员在接受了阿布达明的建议后，做出了再就业的尝试。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些年来 LED 灯越来越多地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知道跟普通节能灯相比呢， LED 灯更高效节能，而且超长寿命又很健康，放射出的辐射较少，更加绿色和环保。也正因为如此，欧盟为了进一步推广绿色节能高效的 LED 灯，要求呢欧盟下属的剧院要率先更换 LED 灯，把传统的舞台照明都用 LED 灯代替起来，确实可以节能不少。不过在整个的欧洲，剧院数量巨大，光是英国呢就1300多家，全都换了 LED 灯，对于剧院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好，下面我们就走进英国，来听听剧院的苦恼。 从小型的社区舞台到伦敦著名的西区，英国大约拥有1300家剧院， 他们中的很多家具院可能会受到这次欧盟节能照明新尝试的影响。尽管这份正在拟定的新法规允许场馆使用旧灯泡直到它们破碎或需要更换，但将为灯具制定更严格的最低效率目标。这意味着从2020年9月起，现如今使用的大多数灯泡将不能在欧盟共同市场出售，而且替换它们将是一笔不小的费用。预计最初的前期成本将超过2.5亿美元，几乎是政府每年给剧院组织提供资金的两倍。 To put it in perspective, for the UK alone, it would cost about £1.2 billion to just right now replace the infrastructure and stock of every venue in the country. This is the biggest light they have here at the National Theatre. It's a 5-kilowatt tungsten wash light used to create the big atmospheric lighting you see on stage. If we go around here, we see an LED profile light. It's pretty new technology, just 3 years old. We are in the process of upgrading our lighting systems because we want to be energy efficient. We do so in the current knowledge that it will last us a number of years because it's an LED energy efficient light source. 据了解，新法规将在英国正式脱离欧盟前生效，所以英国的剧院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接下来我们要将视线转向联合国，一起来关注2018年联合国举行的跨大西洋贩卖奴隶受害者国际论坛的相关情况。最近英国王室哈里王子的婚礼呢，引发了全球的关注，除了王子本身受瞩目之外呢，也和哈里王子的结婚伴侣梅根·马克尔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呢他是黑白混血，梅根的妈妈是一位黑人，爸爸是白人。对于英国王室来说，他们过去可能难以想象在家族成员中会出现黑人的血统，而哈里王子的这一选择呢，也被外界盛赞为是勇敢的一步，反映了时代的进步精神。中国的公众可能会对跨大西洋的奴隶贩卖以及奴隶制这个名词呢感到陌生，其实它是人类历史上一个跨越时间最长、受牵连人数最多的一个践踏人权的系列行动。从16世纪到19世纪，贩卖奴隶涉及了好几个区域和大洲，包括了非洲、南北美洲、欧洲、加勒比地区，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被欧洲人买卖和剥削。为此，联合国每年都会举行奴隶制和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受害者相关的纪念活动，为了纪念过去那些数百万被强行赶出家园、沦为奴隶的非洲人。在这400多年间，到底有多少几百万的男女被运走？数字是不尽相同。但是毫无争议的是，非洲直到现在也没有能够从奴隶贸易的破坏中，或者从其后的殖民时代中恢复元气。而且在大西洋两岸、在欧洲、在北美、在很多地方，非洲人的后裔仍在每日奋斗，摆脱使他们过分深陷贫困的根深蒂固的偏见。而今奴隶制已经被废除了，但是种族主义依然污染着整个的世界。而当今形式的奴隶制呢，还包括了强迫卖淫、拐卖儿童、利用儿童进行国际毒品贸易、奴役等等，仍在玷污着世界。好了，下面我们就将视线转向纽约联合国总部，一起来关注2018奴隶制和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受害者的相关纪念活动。请听联合国电台记者钱思文对此的介绍。 一场题为勿忘奴隶制，实现自由与平等的斗争与胜利的全球学生视频会议，为今年持续近两个月的纪念活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会上，来自美国巴德学院的历史学教授克鲁奇和其他演讲嘉宾一起，与纽约、加勒比和非洲地区的青年学生共同回顾了跨大西洋贩奴贸易的历史，探讨这段历史对于当代社会的重要意义。克鲁奇表示，正是得益于贩奴贸易幸存者和后人的代代相传，永志不忘，这段黑暗的过去才能为世人所了解，而不至于淹没在历史的尘烟之中。 The reason that we have the kinds of engagement with 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了解奴隶制和跨大西洋贩卖奴隶行为的历史，了解美洲奴隶制的历史，了解散落在全球各地的非洲人后裔的历史。 正是因为这些族群，这些社区把他们的历史和记忆保存了下来，把祖先的经历流传了下来。许多遭到贩卖的奴隶，他们的姓名并没有得到记录，在自身遭受剥削的同时，他们的姓名也名副其实地被从历史上抹掉了。所以当代的反思其实是从这些受害者群体和他们的后人开始的。历史并没有记录下这些奴隶的个人遭遇，历史把人变成了数字，震惊的、骇人的、恐怖的数字。但是这些受尽苦难的男性、妇女和儿童，他们的面孔却在时间的长河中消逝了，是那些幸存下来的后代把他们的故事传颂至今，把能够找到的物证碎片小心留存。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也是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才使得人们去正视这段历史，了解它所带给人类的教训，反思它在当代的意义。 克鲁奇指出，在近四个世纪的时间里，奴隶贸易改变了全球人口分布和文化进程，带来了资本积累和经济活动，深深影响并塑造了当代社会和世界格局。因而奴隶制不只是一段历史，它和今天的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I think people fundamentally do not understand how the global economy rests. 实际上我想人们并不知道，全球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着奴隶贸易发展起来的。除了对于劳动力的剥削，还有资本的累积、贸易网络的建立。举个例子，保险业就是从奴隶贸易中诞生起来的。近代保险业始于海上保险，运送奴隶的船只并不是只花三个星期从非洲直接抵达美洲，他们常常要在海岸线上停留很长时间，然后才横跨大西洋，在巴西、加勒比海沿岸的各个港口依次停泊，最后如果还有奴隶剩下的话，才会驶往北美。在漫长的航行期间，对于海运的物资，尤其是奴隶船上的货物，也就是奴隶的性命进行投保，假如遇到意外伤害或者死亡，就可以由保险人给予经济补偿。这样一来，奴隶贩子的生意就有了保障。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整整一船的奴隶都会遭到屠杀，因为奴隶死亡之后，奴隶贩子得到的保险赔偿金要比把他们活着送给买主麦德的报酬更高。一旦了解了奴隶制在现代社会诞生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那些诸如我的祖先不是奴隶主，我的祖先没有奴隶别人，所以奴隶制和我没关系，白人至上主义、种族歧视也不是我的问题之类的说辞，就再也站不住脚了。奴隶制跟我们每个人都关系密切，因为我们都生活在由奴隶制帮助建立起来的现代社会里。在这一点，通过教育和媒体得到广泛传播和普遍认可之前，我们就无法翻过这一页。奴隶制也将永远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克鲁奇认为，联合国作为一个多边国际组织，拥有绝佳的平台，能够触及到全球各地所有的人。通过联合国的努力，能够让奴隶制和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历史不再被歪曲，不再被回避，不再被遗忘。因此，2015年在联合国总部揭幕的纪念奴隶制和跨大西洋贩卖奴隶行为受害者永久纪念碑回归之周，便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回归之周包含三个部分，一张雕刻于纪念碑内部的三维地图，标示出奴隶贸易的地点和路线，描绘出全球贩奴贸易的规模、复杂程度和深远影响，加深人们对这一悲剧的认识。一尊以黑色花岗岩雕刻而成的真人模型，代表着奴隶们在漫漫旅途之中所遭受的痛苦和磨难，启迪参观者反思历史。而一个三角形的倒影池，则让人缅怀数百万在这场悲剧当中逝去的生命，提醒人们永不忘却。 回归之周能够在联合国总部揭幕，这本身就是异常重要的一步。树立纪念碑为这段历史增添了厚重感，提升了重要性，让人们知道这不只是一次周年纪念。